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在去林信成家的路上，我先给林信成打了个电话，保姆说信成正在午睡，现在不能接听。我让保姆20分钟之后把他叫醒，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信成讲。我到达林家的时候，林信成已经起了，坐在客厅里正在等我，虽已睡了少时，但他的面色依然不好，两颊无光，也无半点红润。保姆为我开了屋门，信成见我进来忙起身相迎，并喊保姆去给我倒茶。保姆刚一转身，我便开门见山：不好意思，把你叫起来了。我刚一开口，便被信成急切地打断：是不是悠悠那边又有什么消息啊？你又见到他了吗？是他又有什么话让你告诉我吗？好，信成，是这样，我没有再见到悠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命令，他今天上午执行枪决。 什么？ 信成甚至忘了让我坐下，他低头喃喃自语：这两天我一直托人去找法院，去找公安，我说我要去看一眼悠悠，我要给他送行，他怎么今天就执行了呢？他们没有人告诉过我。我知道信成身边的那些人，医生和保姆、秘书和司机，都不愿信成再去看望悠悠，每一个人都因为怀念乖乖而痛恨悠悠，每一个人也都清楚地了解信成患病的心脏，都不想为了一个罪恶的女人而冒险让她受伤。我看见信成的脸色越来越白，马上用爽朗的声音道出家训：信成，你不用着急，我保证你会见到悠悠。今天一早呢，最高法院的命令已经停止执行，而且我今天啊是特意来恭喜你的，你很快就会再有一个亲生的孩子了。林信成表情茫然，瞪着我不知所云。是这样的，昨天看守所送悠悠去了医院，证实悠悠已经怀上了一个孩子，我认为她怀的这个孩子肯定就是你的。律师说咱们国家的法律有明文规定，怀孕的人不判死刑，已经判的也要改判，所以这个孩子是肯定要被生下来的。用不了多久啊，信成，你又要做一个父亲大人了啊。信成站在我的面前，依然茫然发愣，愣了片刻，忽然上前一把将我抱住，趴在我的肩头出声地啜泣起来：谢谢你，谢谢你，我真的谢谢你，大哥。我拍了拍信成瘦骨伶仃的肩膀，声音尽量放得快乐：信成，我说你们林家不会绝后，后继有人吗？啊，你应该高兴啊，应该为你父母高兴才对啊。悠悠总说和你没什么缘分，我看你们今生今世，不管是恩恩相报还是冤冤相报，都是最有缘分的一对啊。我把这个消息的利好表达得面面俱到，同时用兄长的友爱 拥抱信成。我不知道信成是因为自己又有了一个传宗接代的孩子，还是因为悠悠得以不死才这样泣不成声。我没有告诉他周月意欲暗查此案的那份决心，生怕信成因此而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当天晚上经我安排，周月与小梅和我一起在林家与林信成碰面，一方面沟通情况，一方面对悠悠一案做了初步的分析展望。根据小梅判断，最高法院很快就会将悠悠的刑罚由死刑改判为无期。我国刑法、刑诉法和监狱法都有规定，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女犯可以暂不收监，申请监外执行。监外执行按规定由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和街道组织负责管理监督，而居住地通常应是悠悠的户口所在地或直系亲属的户口所在地。可悠悠的户口在仙泉，仙泉对悠悠一家来说早已上无片瓦下无立锥，所以小梅建议由悠悠大姐出面向为其办理流经暂住证的派出所申请接纳悠悠居住。大家都说这样甚好，于是当晚决定此事委托小梅来办。林信成还表示，小梅因为替悠悠辩护而请假务工的损失及车马通讯费用一律由他承担，除此另有众筹容后再议。小梅一通客气说不用不用，周月也跟着推辞说当初他生病住院，悠悠也曾辛劳破费，小梅的花费理应由周月来出。我见大家相让不下，便出头做主说律师的费用由信成承担比较合适，他不为悠悠，也要为了他未及出世的孩子。众人虽不再作声。第二天我带着小梅去找悠悠的大姐，到了九仙桥才发觉那间已被封的致富网吧复又开门，不过已经开成了一家餐馆，老板也另换其人。悠悠大姐夫妇居住的后屋已经被改作厨房之用，细一打听才知道，因为钱致富欠租两月，房东已将此地另租他人，钱致富和悠悠的大姐早已不知去向，开饭馆的人甚至听说他们已经离开了本地。我又带着梅肖英到大山子附近去找阿菊，阿菊还和以前一样一人独守空门。他说前几天悠悠的大姐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说他们去了西山住在一个寺庙，他告诉阿菊那寺庙环境特别好，白天有些游人，一到晚上五点以后，除了少数品茗小聚品尝素斋的预定客人之外，整个山林庙宇都沉入清静。悠悠的大姐说他现在也开始念佛吃素，心里觉得特别安宁。悠悠大姐的下落让我感到非常意外，这意外更多是对于悠悠那位见钱眼开的姐夫，不知怎么突然排除尘念归隐山林立地成佛去了。如果他们不是出家当了和尚尼姑，在那种偏僻古刹又靠什么维持生活呢？他们去的那座庙宇，阿菊没有记住名称，恍惚记得有个绝字当头，方位大致西山一带，具体路线地址供奉何方神圣，阿菊就全都一问三不知了。悠悠大姐行踪不明，意味着悠悠监外执行将无处落脚，但这一情况后来并没有影响什么，因为半月之后悠悠还是从看守所被押往监狱。虽然法院将刑罚改判无期，但没有同意立即监外执行，根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17条关于 对监外执行有社会危险性的应当收监的规定，认为悠悠谋杀幼儿行为昭著，主观恶性极大，且其身孕离分娩尚早，所以应当先行收监，待腹中胎儿足月待产之前再考虑监外执行。在悠悠收监之后，林信成立即前往监狱探望，他给悠悠带去了一些营养食品和一些健康补品，那些食品和补药经过监狱当局的检查，被允许留下的部分，还有部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让林信成原封带回。林信成与悠悠的这次会面被允许持续了30分钟。林信成有意没有提起悠悠改判留命的任何话题，只表示了对悠悠身体的关心问候。林信成更多的时间只是沉默地看着悠悠，看着悠悠慢慢地吃着他带来的那些水果。悠悠吃着水果，和林信成没有太多的话语，他似乎对自己捡回条性命并不那么激动庆幸，对他肚子里那个拯救了他的孩子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幸福和欣喜。悠悠漫长的刑期从此开始，除了在分娩前后和哺乳期内，他可以短暂地走出这座深深的牢门，除此之外，他将在铁窗之内度过全部余生，也许40年，也许50年，也许60年。也许悠悠更期望一死了之，早点投胎转世，再去为别人，为他真正爱的人怀上一个爱情的结晶。从这天开始，林信成总是定期来看悠悠，他作为悠悠腹中孩子的父亲，似乎在探视的次数限制方面受到了监狱当局的宽待。同样，从这一天开始，周月着手了对悠悠一案的秘密调查。这个调查当然属于个人行为，不能使用公安名义，所以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全凭自己操劳辛苦。周月开展调查的第一个目标，就选定了本案公诉方制胜案器，也就是悠悠的那位姐夫，那位突然归隐山林的关键证人。从钱之父入手，在我看来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正是钱之父在第二天开庭时所做的证词，才导致悠悠被判有罪。把钱之父作为突破口，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摸清他的行踪，而关于其行踪的唯一线索就是西山的那个寺庙。周月利用一个周末，自己乘公共汽车去了位于西山的大觉寺，那是周月在一本北京的旅游指南上找到的地址。阿菊在说到这家寺庙的时候提到过一个觉字，从旅游地图上看，西山地区只有这么个大觉寺。周月倒了4次车才到达这座不大的古刹，进去后先至佛前双手合十，敬完佛后，周月走出大殿四下查看，还问扫地看香的和尚有无一对夫妇住于此处。被问的和尚无论是谁，还未等他说出钱之父三个字来，就千人一面地摇头否认。周月在大觉寺里待了半日，反复查看四处探问，连殿后院外那些堆放杂物的小屋都一一探窗扒门偷窥一番，整个周末就是这样无果而终，没能发现半点蛛丝马迹。从西山返回城里的次日，周月又去了改换门庭的致富网吧，费了牛劲才找到网吧那位倒霉的房东。房东一脸的怨气，正好无处发泄，拉着周月说，你找他我还找他呢，他欠了我俩月房租，一声不响溜之乎也， 你要找着他，可千万要告诉我一声。周末与周日都在劳而无功的奔波中度过，接下来的周末和周日、周月因为加班不能出来，第三个周末周月还是加班，而周日的下午周月有了半天的自由。他跑到图书馆去查阅北京所有寺庙的资料，在电脑中搜索到一本名叫《中国佛教寺庙概览》的旧版图书。中国佛教寺庙概览肯定有北京的寺庙，于是周月连忙借出当场查阅，果然在北京一节中查到了好几个名称中有绝字的寺庙，其中位于北京西山一带的，除了他已经去过的大觉寺之外，还有一个正觉寺。周月抄下了所有带绝字的寺庙地址，准备择期前往，逐一踏勘。又过了一周，周月恰巧有空，他起了个大早，直奔那家正觉寺而去。途中也是倒了好几趟车，比大觉寺更加曲折难寻，绕了好些冤枉的弯路，到中午终于找到了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步行很久才见寺门巍峨，门旁一侧的石墙挂了郑恺大叔的匾额，正觉寺三个饱满的大字敦厚庄严，意象凝重。门内门外照例古木参天，寺前寺后藤萝盘根错节，但看此处香火比起更有名气的大觉寺来远远不及。门前虽然也有几部沾满泥土草叶的汽车，也有三五泛香泛水的村民，但寺院里面却是寂静异常，宝殿之内也似无人瞻仰。周月信步穿过前殿，行至后院，后院种花种草成垄成畦，树木掩映之下可见垂花小门，初看已是僧人起居出入之处，推门再看，原来繁花似锦，曲径通幽。周月踏幽而入，竟然别有洞天，一条紫竹小径将周月带入一处飞檐四合的院落。院中竹木成趣，桃李呼应，更有两位红衣少女闻声迎来，操着外地口音开口笑道：先生，您是喝茶还是用餐呢？周月有些不摸头脑，懵然问道：这什么地方？哈，您是从庙里过来的吧？这是养性斋餐厅，喝茶也行，用餐也行。我们这里卖茶餐和素斋，你要不要尝尝？周月这才发觉，这院子原来另有正门，正门就开在正觉寺的山门一侧。时至中午，他的肚子早就空了，想到佛家境地，素就素吧。于是随服务员小姐进了茶社，捡通风透亮的窗前坐下，从菜单上点了一个拍黄瓜，点了一碗素菜面。小姐问他要不要七壶山泉茶，周月摇头说不要了。这间茶社装饰的还算雅静，座位之间都用透光的竹席间隔，此时没有什么客人，只在最后的一个角落有两个男人低声交谈。周月的目光被竹席遮挡，但仍能看清那两个人的大致轮廓。其中一人背部朝外，只闻其声不见其面，另一人侧与周月迎面而坐，从垂挂的竹席边缘露出了半个面孔。周月歪头去看，心中一叫，一眼认出那半个面孔正是他要找的那个人。钱之父虽然面对周月，毕竟隔得较远，所以目光言语都未留心。他和那个背影正在谈论这家餐厅，在抱怨这里地处偏僻，生意难做。 而那个背影则另讲一套，指责他管理不善，推销不力，听上去是一副股东老板的腔调口气。两个人你来我往说了十来分钟，说来说去话不投机，背影台湾看表说还要有事儿，站起来夹着皮包就要告辞。钱之父客套的留他吃饭，那个人说不必了，素的我也不爱吃，于是钱之父便也起身恭送背影出门。途中背影有瞬间侧脸晃过周月视线，周月只觉得那个人有些面熟，姓甚名谁却一时回忆不出来。周月透过窗户看到钱志富将背影送出院子的正门，反身回来未进茶社，冲茶社门口的服务小姐吩咐一声：哎，那个你叫厨房给我炒一盘京酱肉丝，再端碗米饭给我送后面去。服务小姐连声应答。钱志富又走了几步问：哎，我老婆要的面你们送去没有？见服务员点头说早就送了，才转身往后院的过道走去。这时候一位服务小姐把周月要的拍黄瓜送上来了，周月看都没看极快起身出了茶社，尾随钱志富向那条窄长的过道追去。他在过道里追上了钱志富，在他身后叫了一声：哎，请等一下。他看出钱志富吓了一跳，停下脚步回头看他。周月和颜悦色地说道：啊，哈，对不起，您是钱之父吧？我叫周月，我是你小妹的朋友。啊，我小妹？对啊，就是丁忧。麻烦您能不能给点时间，我有些事情想跟您聊聊。钱之父一听丁忧二字，脸上有些发白，神态也警觉起来。聊什么？聊什么？我不认识你。哈，关于你小妹的事，咱们随便聊聊。聊什么？没什么好聊的。你找错人了。钱志富扭身想走，周月追上去拦住他。这窄道窄得让钱志富难以逃脱。哈。哎呀，您不关心您的小妹，那您让我见见悠悠的大姐吧，她有些话让我带给她大姐。钱之父使劲地推开了周月，还是企图挤过去。 你搞什么？你认错人了。什么大姐？这里没什么大姐。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紧接着钱之父哎呦了一声，因为周月突然发力，用一只胳膊狠狠地把他顶在了墙上，然后掏出了自己的证件。我是警察。钱之父脸色骤然一变，身子也一下子僵硬住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凭借警察证的威力，钱之富不敢再跑了。但是钱之富也没有跟着周月回到茶社，而是带着周月穿过这条夹道，进入了后面的一个院落。这个院落里有一组古迹般的石桌石凳，周月就在这里开始了他的盘问。他先问了钱之富在这家素餐厅里面做些什么工作，钱之富说他是做经理的。周月问他怎么想起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开餐厅，钱之富说是人家请他来的。周月随后言归正传，让钱之富把悠悠最后一次去灵信成家的过程再说一遍。钱之富说他已经向分局的同志说过了，分局的同志也全都听过了。周月说我跟你讲，他们听了，我没听，知道吗？我在法院，在法院不也说过了吗？我让你再说一遍。钱志富低头闷了片刻，才很不情愿地开口说了起来。他说的极其简单，周月却问得尽量详细。悠悠在哪儿下的车？在哪儿买的防冻液？悠悠买防冻液的时候，钱志富的车停在哪儿了？以及悠悠走进林家之前和离开林家之后与钱志富之间的每一句对话，都不厌其烦地一一问过。最后周月问道，你到法庭作证，你老婆知不知道？她对你去作证是个什么态度？钱之富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出人意料的诚实，他不知道我去作证，我没有告诉他事情。为什么？他一个家庭妇女哪有这么高的觉悟，我怕他不能大义灭亲。他和他小妹的感情不错，他小妹杀的又不是他的孩子，告诉了他他也恨不起来，弄不好还会恨我。那你是怎么跟他说的啊？他小妹到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你怎么跟他交代呢？我就跟他说，你小妹干了这种事情也太残忍了，弄得咱们都没脸见人啊，你还要认他做你的小妹，那我就不认你了。我老婆开始总劝我托人去给他说说情，可是我老婆也知道现在托人说情是要花钱的，我们又没多少钱，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他的小妹已经出不来了，为什么？我老婆那种人神经太脆弱，身体又不好，告诉他不是让他再犯病吗？他再犯病还是得我花钱。哼，你不怕他早晚有一天知道你把他小妹送上死路，跟你拼命吗？钱之富冷冷一笑，淡淡说道：哼，其实我告诉他也没啥。公安局检察院要我作证，我能不作证吗？不作证我自己就犯罪了。犯什么罪？包庇罪啊。我坐牢了谁来养活他？我老婆现在这身体什么都不能干，全靠我养着。只要我不把她甩了，另找别的女人结婚，她什么都无所谓。 钱之父既理直气壮又微微自得的笑意，让周月一时哑然无语。他从正觉寺回城的路上一直在可怜那个疾病缠身不能自理的弱女。周月后来对我说起他当时的感想，他说也许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没有做错什么，他或他之间所以这样或那样，是因为无可选择。生存法则让饥饿的人只选择吃，让干渴的人只选择喝，让随时可能被遗弃而死的人自然而然地放弃亲情、道义和对他人的关怀，只选择忍气吞声的苟活。周月问我，此时此刻他应该选择什么？这我也回答不出。后来我看到周月又选择了一个周日，让梅肖英带着他去大山子找了一次阿菊。周月借了一辆汽车，和梅肖英一起带阿菊去了西山的正觉寺。这一次周月把车子停在了正觉寺山门外的树林里，他和梅肖英都没有下车，他让阿菊独自一个人走进正觉寺的大门。他们带阿菊来的目的是想让阿菊去见见悠悠的大姐，把悠悠的真情实况告诉他唯一的亲人。他们让阿菊尽量说服悠悠的大姐，让他跟着他们进城去探望监狱里的悠悠。阿菊这一阵子恰巧信了佛教，一下子变得特别虔诚，家里门厅里供了佛祖，客厅里请了观音，每日晨昏三香五拜，还要做到日行一善。所以他跟周月小妹前往西山确实属于自觉自愿，既是帮助悠悠，也可顺道拜佛，既是普度众生，又是独善其身，大成小成全都占了，可谓一举两得。周月和小梅没有去拜佛，他们就在车里静候，等了大约半个小时，等得小梅都紧张了，才看见阿菊扶着悠悠大姐瞻前顾后，像逃命似的从正觉寺的庙里走出，急急的甚至是有些磕磕绊绊的向树林这边跑来。周月轰的一声发动了汽车，迎着他们开出了林子。阿菊和悠悠大姐气喘吁吁地上了汽车，周月和梅肖英一同回头与他简短寒暄。悠悠大姐脸上惊魂未定，病容明显，她连连点头向周月小梅表示谢意。阿菊则在一旁急声催促，走吧走吧，我们出来她老公都不知道。周月挂挡松了脚刹，踩下了油门，汽车刚刚开动，就听见有人高声叫道，拦住他，拦住他，站住。紧接着他们都看到钱之父不知从什么地方斜侧里冲了出来，拦住了这辆汽车的车头。周月只好把车紧紧刹住，他看到钱之父叉腰站在车前，瞪着他和他身边的小梅，恶声恶气的腔调，却是投向坐在后排的女人。你给我下来，我告诉你，你要是不下来就别再回来了，老子不伺候你了，你吃里扒外的跟着人家跑，有本事的你就别再回来。钱之父的叫喊声和他们的这场对峙吸引了四周围观。这一天正值周日假期，庙门前多少有些远来的游人和当地的小贩，好奇的目光游移在这辆汽车和这位拦车叫骂的汉子之间。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孰是孰非，亦是无人能辨。围观的人壮了钱致富的恶胆，这里毕竟属于他的地盘，他甚至不再拦住这辆汽车的去路，转身边骂 便往养性斋餐厅的大门走去。你们大家都看见了啊，不是我逼他走的啊，是他不想跟我过的啊，他要跟车上这个小白脸跑啊，我让他回来他不回来，他不仁我也就不义了，他再回来我也不要了。周月拉开车门跳下车去，揪住钱志福大声呵斥，你胡说些什么啊，你说谁是小白脸？我们是带他去看他妹妹去的，你要去也一起去。钱志富一把推开周月，对周月的分辨不予理睬，他一边继续往回走，一边回头指着汽车的后座，威胁的口气有增无减，我告诉你，你别回来，你他妈的有本事别回来，回来我也不认。后座上悠悠的大姐终于承受不住，自己开了车门，颤颤巍巍地下来，用手抹着眼泪，尾随着丈夫满不在乎的背影，低头走回了餐厅的院门。梅肖英下车跟了上去，想拉住他再说点什么，悠悠的大姐低着头摆摆手，脚步不敢停下，似乎不愿再听。直到围观的人渐渐散去，阿菊才一声不吭地下了汽车。他站在汽车半开的门前，默默看着束手无措的周月和一脸茫然的小梅。在回城的路上，周月和小梅都沉默寡言，阿菊反倒表示理解，哎，她也是没办法，就是明知道是她老公毁了悠悠，她也不敢怎么样啊。刚才我说悠悠没死，已经判刑关进监狱了，她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恨不得马上就能去见她的妹妹，她的老公出来一吼，哼，她还得老老实实回去，她总得生存嘛，换上我也只能这样。同样作为女人，梅肖英冷冷地来了一句，哼，换上我就不这样，让我去死也可以，让我这样活着，我不愿意。阿菊虽被这样呛了一下，却是不急不恼地笑了一笑，说：“你也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现在放在我身上，我也不会这样的。刚才啊，我拜佛的时候就求菩萨保护我，千万别混到悠悠和他大姐的地步。可是要是哪天，我万一也和他大姐一样了。”不回去就根本没活路，那我也只能回去了，别说是我小妹了，就是我亲爸亲妈出了事儿，我可能也管不了那么多，人都是这个德行，让你马上选择活还是死，恐怕人人都想先活着。梅肖英没有再反驳，他只是愤愤不平地看着周月。也许梅肖英不能理解阿菊这类生存至上的女人所持有的处世哲学，也许梅肖英也是没有被生活逼到这个份儿上，所以她现身说法必然显得空洞无力。周月始终没有说话，她只是把握着汽车的舵轮，严肃的目光直视着前方，脚下的油门在慢慢的加大，仿佛要把刚才那个令人厌恶的场面，连同那份念佛食宿的虚伪，统统抛在脑后，抛得越远越好。那一阵子，周月表现出来的执着，确实令我由衷感叹。他的工作性质使他的许多假日都要加班加点，但在长达半年的过程当中，他还是把大部分难得的休息时间都消耗在暗中调查的路途往返上。他把乖乖死亡那天悠悠乘坐钱致富的汽车前往林家沿途停靠逗留的每一个地点全都逐一做了实地查访，他还和阿菊又做过一次深入细致的长谈。当然，他这样一个年轻精壮的小伙子和阿菊这种孤门寡女的少妇进行长谈，应是另有外人在场为好，所以周月但凡去找阿菊，通常 都要拉上小梅。小梅也不算是局外之人，她是悠悠的辩护律师。阿菊与悠悠是自小相熟的朋友，所以对悠悠的遭遇一直抱有同情。但他的同情与周月的同情本质不同，他一直相信那个死去的孩子就是悠悠杀的。他同情悠悠是因为他们曾经情同手足，而且在他和德子刚到北京的时候，悠悠也没少帮过他们。所以尽管阿菊相信悠悠确实犯了事儿了，但阿菊并不怎么憎恨悠悠。他认为悠悠也是没有办法，是让那个孩子逼急了才出此下策。林信成那么有钱，模样也很不错，悠悠和信成一起，如果没有那个一见了悠悠就发疯的孩子，该是多么幸福。虽然信成身体有病，不能干这干那，反正悠悠这人也不需要干这干那。阿菊对周月小梅说道，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信成的病对悠悠其实也不是坏事儿。万一哪天信成真的找他爸找他妈去了，那家财万贯还不都全归了悠悠？可那孩子如果还在，就得归了孩子。就算悠悠和信成那时候结了婚，这男方婚前的财产悠悠是否有份也很难说。阿菊基于以上分析，再加上他也旁听了两次审判，因而对悠悠铤而走险并没有太多的怀疑。对悠悠杀人信与不信并不妨碍阿菊与周月进行合作。他后来应了周月的请求，寻找到一个机会，再次陪周月一起去了一趟西山，潜入正觉寺密悟悠悠的大姐。那个机会起于悠悠大姐打给阿菊的一个电话。在电话里，她向阿菊打听悠悠最近的消息。阿菊从她的口气当中知道，这个电话是她趁老公外出进城，跑到餐厅悄悄打的。阿菊放下电话，便呼了周月。虽然这天不是假日，但周月恰巧手中无事，于是便向王科长请了假。还借出了一辆车子，拉上阿菊就去了西山。他们从正觉寺正门进庙，沿周月第一次来时的路线深入后院，往后院那扇垂花小门迂回进入养性斋餐厅，趁餐厅服务员未及注意，便拐进那条窄窄的夹道，一直走到悠悠大姐的住处。阿菊上次来过这里，所以显得熟门熟户，穿过夹道便直接登堂入室。悠悠的大姐那时正在屋里焚香诵经，见周月和阿菊推门进来，不免吃了一惊。周月来此的目的十分明确，他想从悠悠大姐的口中了解案发那天悠悠都和他说过什么，他还想知道这些天他的老公钱志富都和他说过什么，还想知道为什么钱志富突然遁入山林，是谁聘他在这里当了经理，还想知道为什么钱志富不准悠悠大姐去探望他妹妹，他是否真的相信他的妹妹投毒杀人。在周月一一提出这些问题之后，悠悠大姐的表现却让周月异常失望，他几乎没有做出一句回答，始终拿着那一卷佛经一言不发。周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告诉悠悠大姐，悠悠至今还在不断的申诉，至今否认他被控杀人。如果你妹妹真是被人冤枉，能救她的只有你这位大姐，悠悠是你唯一的亲人，难道你忍心让他坐一辈子监狱吗？他现在肚子里还怀了你们丁家的骨血，难道你忍心那孩子一辈子不能与母亲团圆吗？周月把话说得这么动情， 动情的连他自己都觉得残忍。他看到悠悠大姐紧闭着双眼，也挡不住眼缝中淌出的行行热泪。他知道这个病弱不堪的女人精神上已经接近崩溃。周月甚至已经感觉到了那眼泪的热度，感觉到了这女人全身每个骨节都在疼痛的扭曲。周月本来还想继续施以诱导，但那女人不堪一击的样子使他终于放弃。周月灰心丧气地走出那间低矮的平房，虽然说得口干舌燥，但对阿菊替他沏的那杯茶一动也没动，直到阿菊也说了告辞的话跟了出来，周月也没有从悠悠大姐的口中听到一点伤心。也许那个女人眼泪已经流尽，却不让人听到一丝啜泣的心声。周月和阿菊沿原路走出正觉寺隆重的山门，回到停于附近林中的车上。在周月将车子发动起来的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了钱志富那辆小小的奥拓。那辆奥拓沿着山路缓缓驶来，驶进寺前的空场，停在了养性斋的门旁。钱志富从车上下来，锁好车门，另一位和他一起下车的汉子周月很容易便一眼认出，就是上次与钱志富在餐厅里不欢而散的那个男人。阿菊也认出了那个男人，他说那个人也在法庭上做过证的，他记得那个人姓江名帆，曾在信诚公司干过人事总监。钱志富陪着江帆进了餐厅，周月估计他如果径去后院，肯定能从老婆的脸上看出异样。屋里阿菊刚刚沏的那两杯茶水大概也未及收去，钱之父显然能够看出在他回来之前曾经有人造访，而且将将离去还未走远。但周月这个时候已顾不得琢磨钱之父生疑后将会作何分析，江帆的出现令他兴奋不已，他的调查显然又多了一条重要线索，甚至也许会成为一个突破的契机。事实上几天后，周月便从林信成那里知道江帆的来龙去脉，知道了江帆与裘慧敏曾是情人关系，知道了他从信诚公司辞职以后即加入了裘慧敏舅舅的制药公司，在那家制药公司破产倒闭之后又不知道去了哪里。这个人现在突然与素不相识的钱之父过从甚密，这情形让人不能不疑，让人不能不推测出一种可能，即裘慧敏与江帆勾结，将钱之父用钱买通，让钱之父制造证据将悠悠置于死地。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